免疫的屏障是可以帮我们保护到每一个人都希望不需要因为染疫而死亡或者是变成一个重症。你做 决定，香港电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二台中你一家， 虎虎生威。 之后阿摄，新年一家人好似我哋三五成群咁聚埋一齐，做咩好？ 天儿， 有我哋喺度，就梗系要玩一下 IQ 题啦。知唔知点解今年最啱玩音乐啊？ 虎年玩音乐， 苦中作乐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国剧八三零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一名制衣厂隆重开业，阿 Q 准时来到祝贺，李一鸣就急不及待向他打听简爱的近况，阿 Q 就只好如实相告。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ecca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啊， 后援哦，年初五你好， 年初五 啊！ 好，报下个时间先啊，时间系 下昼啊两点十一分， 跟住又呢个天气啊， 18度，相对湿度62%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好，讲下啲恭贺说话。 讲下大家新年快乐啊，身体健康啊，恭喜发财啊，够啦，心想事成啊。 好啦，到我啦， 系啊，你啊， 祝大家安心出行啊。 好， 因为话说咧，小弟要多谢呢个 apps 啊，救咗我一命。咁咩事呢？咁啊，虽知道大家而家咧都系同心抗疫啦，系咪先？ 系 啱啱都话齐打疫苗啊，即系又都系注意，即系呢个卫生啊等等唔同嘅嘢啦。OK。好啦，咁话说啱啱小弟呢就1:30嘅时候呢就搭小巴上嚟呢个嘅广播道。 Okay。 咁返工啦，係咪先，非常之准时，早半个钟返嚟直播室准备啦。 ok， 好啦，1:31仲喺下面啦。 好啦，咁跟住之后咁拎部电话出嚟啊，正正啊就打算啊嘟一嘟呢个 QR 曲啊，扫一扫码，跟住之后啊咁进入呢个广播大厦，即係我啲奉公守法嘅好市民啊嘛，係咪先。好啦，呢、這个时候啱啱一落车，谂住揞部电话出嚟嘅时候，咦，我部电话呢？ 哦，即系冇咗。 系啦，所以我话要多谢安心出行啊， 即系你攞电话， 原来有电话。你话而家出街冇电话几麻烦啊？即系以前可能你留咗屋企咧，你都觉得唉，算啦，唔紧要啦。即系五分钟之后食个饭都翻屋企啦，或者买个外卖唔得，而家要翻屋企拎咗电话先。一月嘟一嘟 吓，如果咪食唔翻啦， 系啦，同心抗疫 ，OK， 好啦，咁啊，全靠呢个安心出行。我一落车咁啊，一落车就系我哋电台大门口啦嘛。 哦，你 咁我谂住系啦，上集上集 ，OK， 咁啊谂住嘟啦，系咪先？奉公守法都系嗰句，系咪先？好啦，咁跟住之后啊，一拎，诶，冇咗嘅，咁啊，唔怀疑，因为小弟着亲嗰啲裤咧比较低腰啊，低浪位啊。所以通常坐喺啲小巴位啊，或者剩咧，都系好容易跣咗个银包啊，或者跣咗个电话出嚟嘅。 哦，你话冇怀疑意思，即系冇怀疑自己冇带出街嘢。 系啦，因为我对上拎出嚟就系喺呢个地铁站嗰度嘅，即系喺乐富地铁站。咁啊check下几点有车啊，或者睇下几点，使唔使有冇时间买啲嘢食咁样啦。咁即系我换言之，我一系就喺小巴嗰度唔见，一系就喺街市嗰度俾人爬咗嘅。 咁我深信根据我过往几次喺条裤度跌咗个电话出嚟嘅经验咧，我都觉得应该啊，系喺呢个嘅小巴嗰度，即系坐嗰个位置或者我坐嘅姿势衰啦，令到我个电话仔个裤袋嗰度跣咗出嚟嘅。 系 好啦，咁我二话不说啦，路滨广播道啊， 我想知你系咪？即系你唔会顺住佢条路线跑噶啦， 系因为如果大家知道即系广播道系一个圆圈啦，咁啊由我哋 let's say 可能由一开始一个路口喺呢个下边嗰豪宅嗰个位上嚟就 系 电视部，电视部再上就我哋呢个嘅广播大厦，兜到去教育电视嗰边，咁啊屈翻个一个圆圈落翻去啦，系咪先？ 系一个正方形啊，你当概念系 啦，自己上网睇 Google Map 就明啦。咁啊中间有啲马可尼道啊，马可尼道隔篱嗰条系， 我哋直知马可尼， 我哋直知马可尼道。 仲有个人名啊， 系仲有个人名嘅，都系一啲同广播有关嘅人嚟嘅。咁大家自己创出。咁总之广播都有一个框嚟啦。咁我当然唔会兜，我冇可能快过架小巴啦， 一定行到。 系啦，咁所以就喺个广播道就反方向跑翻落去嗰、那个佢个汇聚点嗰度，谂住截住架小巴。好啦，由于今日小弟咧。是要去拜访另一半的爸爸妈妈的。 是。 所以我是买了一些生果。所以我是。 我你拎住啊。 见不见到个环保袋啊，抽住个环保袋啊。 哦。 路滨广播道啊。我一路要担心入面那粒蜜瓜跌出来。 你放在公司那里，你嘟的时候放在原地咪跑啦。 不是啊，我是直情在铁闸那位，即是停车场，我已经想住拎定出来嘟的时候。那你不会再有个心神是。因为永远呢啲咧就好似成龙大哥拍 A 计划咁样噶嘛，或者警察故事就系争入子弹嗰下嘅啫。你快佢快，唔然早真系快入子弹嗰下。 一摸一摸，跟住嗰下个脑里边就要追， 系啦 咁啦。 你唔会翻黑行入嚟啊？唔该啊，可唔可以帮我睇一睇先？ 因为我以为你入到去 lobby 唔系 先系嘅， 唔系、哦，我系直情喺铁闸。 咁系 系啦，咁跟住之后就谂住 原地放低就太拍戏啦。 系啦，跟住之后咁我谂住追啦，追去之后咁然后就跑落去啦。咁跑到落去嘅时候，咁咪沿路我咪话拎住个环保即系生果店买嗰个手抽袋，然后有啲蜜瓜、提子啊、士多啤梨，都有翻咁上下重量啦。有一边断咗，再加上小弟喜欢着嗰啲凉鞋啊，跑下即系走鞋咩鞋玩剧走啊， 冇鞋玩剧走 系啦，啊 几难估啊你， 中文几 好，开个环节叫人估嘢啊，都应该几好估。 一路跑一路跌咗对鞋就嚟跌出嚟，然后啊再加上啱啱提过小弟着嗰啲低腰裤啊，一路跑 一路 条裤一路跌，所以啱啱如果大家喺一点半左右喺呢个广播度啊， 见到个黐线佬跑， 见到一个长发嘅男子啊，抽住抽生果。一路掹住条裤，一路要调整自己嘅脚步，去令到对鞋又摄翻入去，然后疾走落翻广播道口，啱啱好就截停咗架小巴，千钧一发之际， 啱啱好啊，讲一次啊， 就喺小巴，我谂我停低咗，喘咗五秒气之后，就见到个小巴，即刻伸手截，小巴司机以为有客上去，唔好意思，我拎翻部电话，咁就拎翻咗部电话嘅。 其实嗰条路咧跑落去，我哋都试过无数次啊，我哋自己一齐跑啊， 我追巴士啊， 系啊，其实咧。是难落的，佢嗰种斜，你即系佢唔系好斜，佢少少暗暗地斜咁样嗰种啦。咁样冲落去有阵时咧，究竟要唔要用力跑咧，系好难拿捏嘅。你睇下个用力冲嘅话咧，我成日好惊你一棘嘅话咧，你就真系翻唔到转头噶啦嗰条路。即系你又要顺住，好似你要嗰啲叫咩？系咪 momentum 啊？嗰个叫做，即系你要顺住佢跑紧落去嗰个力咧，个人要放松咁样跑落去。先至冇事，先我成日都拿捏唔到，所以我唔敢跑嗰条落车噶、 哦。落车其实落车跑系几困难嘅一件事啊。 系啊， 因为小弟咁啱早两日咧就系去咗呢个嘅年初三去咗大屿山嗰度拜大佛啊，即系小弟一年一度嘅即系活动啦。咁啊行呢个弥勒山郊游径落去嘅时候，都系有啲斜路都相对地跣，再加上嗰日咧系相对地潮湿啊，有些少毛毛雨咧。咁你喺个落山嘅情况下，你边跑边落嗰下，你要调整自己嘅落山嗰个脚步啊、斜度啊。每一下嘅腳腕用嘅力啊，都係一個技巧嚟嘅、 啊， 所以唔係咁容易嘅。咁當然啦，佢嗰跑嗰個方法，即係跑山同埋跑出邊街嘅斜路，一個最大嘅分別就係你跑山你可以可能有啲位可以攝住落彈下，但係你始終咧跑街咧，佢每一下嘅力咧都係食翻落自己個人嗰度咧，所以其實對個膝頭哥係相對地個負荷係比較大嘅、啊。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就係因為細個嘅時候貪玩跑山咧。 就是跑伤咗个膝头哥咯。个、哦、医生咁讲啦，我唔知真定假啦，因为我都跑过两次啫嘛，佢就我伤咗啦。 哦，咁应该系啦，跑山嘅时候伤咗啦，咁啦。 哦，系啦，系啦，系啦， 应该系啦。你最近做啲咩、 啊？踢波咯，咁系、啊、踢波啦。 再、啊、跑落嘅时候，好怕咬柴啊！你都见我成日咬柴噶啦， 系系系。 我成日咧都会幻想冲一落去嘅时候，嗰嘢咬咧，咁啊滋滋啊，即系翻唔到转头啦。 系翻唔到转头， 好惊啊！呢、這 个你有冇试咁样追？嗱，我有试过，上次就话漏咗个earphone 跑站 嘅，追的士 啊， 的士同我追住前面架小巴。佢今次路滨广播道啊，接住小巴旧电话， 其实你有冇谂过，如果你追唔到，你冇咗个电话会系得唔得啊？你有冇谂过追唔到嘅？ 唔得，我要安心出行噶嘛。 你翻到嚟开咪噶？ 系啊，所以唔得，我一定要追到个电话。但我又谂、啊，即系如果假设我追唔到个电话，咁我点样通知你我翻唔到嚟？ 系啊， 因为我要追个电话 咧。好简单，你企门口啦。我翻嚟，咦？做咩企咁入去啊？冇啊， 唔系，啱啱个脑入边系有好多嘅千丝万缕嘅，唔系千丝万缕，有好多千丝万绪嘅情节出咗嚟嘅。即系例如 in case 可能我搵到个电话，我落到去系目送佢小巴离开，系啦，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咁点算咧？咁我系咪又系好似上次咁重施故技，然后就截住嗰个的士？我追住前面嘅小巴，定系啊？我直接因为知道其实佢系一架绿色嘅专线小巴嚟噶嘛，咁系咪可以去到佢嗰个嘅 站头 咧？甚或乎啊，去到我啊，终于截停咗架小巴上车，你真系登即一上车门嗰下咧，你个脑都仲系会觉得有意外发生嘅。 嗯， 你会谂死啦，架车冇人啊，我留咗个电话喺度啫，会唔会有人拎走咗咧？ 哦， 因为太多可能性，直至你真系见咗个电话。 系 你先至， 我可以嘟到啦， 可以嘟到啦，终于可以 顺利翻工， 顺利翻工。 香港人真系好中意翻工。如果我系你，我会有佢，我知道我追唔到噶。 唔系咁，当然你除咗翻工之外，个电话入边仲有好多资料啦，系啦，即系你好多你工作上嘅嘢又好，一啲生活上嘅照片又好，或者一啲 record 喺入边，你都唔想流出，呢、這个都系另外一个问题嚟嘅、 哦。有啲唔想流出嘅， 好多 好多 好多新蒸头嘅嘢，唔好讲，唔好讲，唔好讲。 一首歌，这空间剩下上有你与我，想更多，贪更。 只要想着我，不要批判审美，当刻最满的已经是我。Let me show you who I am inside of me, be so real, be so true, be so all of me。跟我去开展精细故事 ，Hold your breath。 听我有 Cola 嘅呢一首 Call My Name 啊！ 语言系一种高深莫测嘅事物，佢仲会不断咁样演变。同一个字喺唔同嘅文化、时间、地方出现，都会有唔同嘅意思。语言呢系仲会进化嘅。即使是一字一词微小的改动，就会有全新意思的诞生。所以这里就是教你最新成语的成语好鬼狼之 阿阿波成 与博士一。 博士一，博士一，农历新年到啦！如果想同人讲嗰啲祝贺说话咧，讲啲咩好啊？ 可以讲新年快乐。 喂啊，博士呢啲咁行嘅，有冇啲有创意啲，最好可以食翻今年虎年嘅？ 可以讲虎年快乐。 你转咗个字啫，再俾啲诚意啊，博士，你唔知咁少货嘅。 你可以讲啊，祝你如虎添翼啊，意思系啊，比原本更加厉害，系嚟自诸葛亮嘅心书兵机啊。 哦，咁如果嚟到21世纪嘅话，如虎添翼又可以变成点样呢？ 啊，呢条问题问得真系好，今集一于就教你如虎添翼嘅最新用法啦。嗱，新一年农历年去到年初一啦，最早拜年同边个拜啊？ 爹哋妈咪啦。 啱啦，咁你首先同妈咪讲，祝你如虎添翼，祝佢新一年啊，本身已经凶猛啊，再凶猛啲啊，你阿妈。咁就祝佢如虎添翼啦， 老虎啦， 唔系，再唔系想妈咪帮你生个细佬妹，见妈咪仲后生，40几岁，仲生到，可以祝佢如虎添丁啊！再唔系想新一年妈妈可以加送，因为平时啲送实在太寒酸啦，如虎添送。再唔系斋白饭都好，如虎添饭，添埋个饭俾你嘅。当然啦，冇咁多机格，因为妈咪一定指住你啦。你真系如虎添烦添乱啊，咁就唔好啦。 哦，咁我知道今年咧可以咁样同妈妈拜年啦。咁啊，同其他人拜年嘅话又可以点样用呢？ 咁要睇你同咩人拜年啦。如果啊，你同一个唱歌嘅人拜年嘅话，你可以祝佢啊如虎添 at Dear J。即是唱到好似阿添咁好听啊。如果啊佢系写字嘅，你去捉佢，唔系添女系写字嘅咩？ 系系啊，写写歌词嘅。 如果佢系写字嘅话，你可以捉佢啊如虎添女。当然啦，如果你系玩緊啊啤牌收乜符啊，你阿爸想要多个女啊，或者啲单身人士，你都可以同佢讲如虎添女都得嘅。玩緊错啲咗，直情系如虎添积女倾，亦可以啊！ 所以祝人生真系如虎添丁，想知人哋生女就如虎添女， 系啦、哦。作词都系如虎添女、 哦，你都可以去作词啊，博士一。 系啊，当然啦。如果想啊，好似进军呢个电脑科技界啊，就系、是、如虎添曲，咁佢就会赞你一句 good job，good job，not Steve Job。 good job， 元虎添曲，明唔明白啊？ 明白啦，博士啊！ 咁当然啦，除咗唔同呢啲学界之外啊，最简单啊，如果啊你想啊啲小朋友啊可以学识同人合作啊，就系啊元虎添 spirit 亦得。最简单教多你最后一个啊，通用啊，新一年啊，最紧要系咩啊？有 power， 渔夫 team power，team power， 咁啊非常之吉利啦！ 博士啊，博士啊，我完全明白晒啦！我仲好期待下个礼拜你又会教我啲咩成语啊！我今日真系学到好多嘢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35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现时疫情非常严峻，社区有好多传播链，要争分夺秒管控疫情。除了实施社交距离措施，亦都会增加追踪能力，加快檢測的速度和數量，而最有效的方法是減少人流。他認為未來兩個星期是關鍵，因此推出公務員的加強版在家工作安排，呼籲私人企業跟隨，又呼籲市民盡快接種疫苗。聶德權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香港仍然要以圍堵控制以應對爆發，亦都冇條件所謂放開手，唔能夠睇到個案幾何式上升而唔採取措施。至於疫苗通行證能唔能夠喺公共交通推行，聶德權話要視乎實際需要同能唔能夠執行，例如係唔係可以抽查，具體喺邊啲處所同場地推行，可以再作討論。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說，今次疫情是本港抗疫以來最嚴峻，相信隨著防疫措施收緊，仍然能夠控制疫情，但是需時較長。孔凡毅又說，如果全港市民能夠在三日之內完成政府派發的自我快速抗原測試，並且通報確診個案，即使測試的靈敏度沒有核酸檢測那麼好，相信可以有效追蹤。鑑於疫情漸趨嚴峻，警察牌照課將會由今個月7日起暫停即時申請各項牌照和許可證的櫃位服務。市民如果有急切需要申請牌照或許可證，請先致電警察牌照課登記和預約，只可以預約未來一個星期的日子。市民亦都可以將申請連同所需文件以郵寄方式遞交，或者放入設於灣仔軍器廠街一號警察總部警政大樓一樓的投遞箱。政府宣布展開新一輪安老院、殘疾人士院舍和護養院員工強制檢測，在今個月16日至22日期間，由安老院、殘疾人士院舍、護養院以及相關日間服務單位僱用或者透過外聘提供服務的人士，要在2月9日至15日期間進行指明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已經完成疫苗接種的人士無需做檢測，但是若果他們自願做，仍然可以免費檢測。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吹和緩北至東北風，今晚東風增強。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頗大，星期一有幾陣雨，下周中後期大致多雲。依家氣温17度，相對濕度62%，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和你跟进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受到较早前汽车着火影响，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泽安村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紧的，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了。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较早前有汽车着火，而家近住泽安村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紧，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另外，深水埗因为有强制检测安排，介乎南昌街至到石硖尾街之间的荔枝角道慢线、鸭寮街和大南街仍然是封闭紧，受影响的巴士站是会暂停使用。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就在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康湖居。而元朗锦田公路亦都有道路工程，长度7米以下的车辆是前往粉锦公路或者锦田公路是需要改经横泰山散川路东行。而家锦田公路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I Wish 作曲Lenian Nolan, Matilda Fromegat, 作词钟雪，主唱陈海泳。行诗者，作曲林奕康，作词 Oscar, 主唱林奕康。 每秒也怀疑中推理，为求思辨侣。 迷之微笑，作曲洪家豪，作词陈耀森。主唱洪家豪。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你觉得一份人点呢？ 果然我直觉无错，真是一个感性地看得穿女人的人，同埋我好喜欢她的腰果眼，因为好像女仔。 Hello， 大家好，我是 Creamy 易建怡。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嚟 Creamy 嘅，你好啊！ 你好啊！ 咁之前咧，可能大家已经有机会睇过网上面你嘅片啦，其实好耐以前已经有睇嘅。 真噶，哦，多谢。 系啊，今次终于唔系我阿妈或者我阿妹 啦，系我本人啊，以前已经有睇逆流嗰时已经。 真噶，哇，犀利！我就系一直都知道呢个我是你的后援会呢个节目，但系就。点解咁多靓女上都仲未到我上咧？ 你有契机识到你系我想知道点解你又会知道又听到？ 因为好多靓女都会听，哎，我是你的后援会揾我做节目，跟住我就哎呀好羡慕啊，好似系一个靓女认证嘅感觉。点解仲未到我嘅咧？咁样 我哋终于做到呢个假象喺呢个电台界，终于企到一个位置就是请啲女上嚟， 系一个证明嚟嘅 ，OK， 系一个认证嚟嘅， 系啊，靓女认证节目，好嘢。 咁之前一路就拍，咁去到而家系咪就同？即另一半就自己拍就多啲咁样样啦。 系因为咧，以前咧都系一个 拍 YouTube 都是一个想俾人见到自己，跟住揾人，人哋揾我去演戏咁样啦。咁而家咧就觉得原来 YouTube 咧唔系我想象中咁柴娃娃嘅工作嚟噶，真系246出片啊，一个星期三条片，系个生活就系拍 YouTube 咯。咁、 哦、 我觉得系一个专业嘅职业，所以我就继续好努力咁做咯。 咁你话想可能拍其他即系可能电影啊嗰啲咁样，嗰啲都有间中有机会。 间中都有，一有机会咧我就抌低另一半，就我去拍戏啦，拜拜，咁就会好专心咁拍戏咯。 哦，咁如果好似你咁样二四六要出片嘅话，其实你一个礼拜占系课嗰啲片嘅时间系咪都好长嘅？ 好似今日咁啊，今日咧我就十一点钟起身化妆到十二点，跟住就开始拍片。跟住啱啱拍到三点几咧，就一中场休息，跟住就出嚟做访问啦。然后一阵间翻去咧，咁可能 Sunny 咧就会剪咗一半嘅片，跟住之后我哋就继续拍埋下边嗰半，然后九点半钟就出片咯。跟住中间嗰段时间就剪片上弹字，我就打弹字，跟住之后经理人就打字幕咁样。 哦，咁你自己识唔识剪片嘅？ 我识剪片嘅，因为以前逆流嘅片就全部都系我剪嘅，大部分都系我剪嘅。跟住之后去到 Cap TV 咧，啲自编自导自演咧就要一手包办嘅，即系嗰阵系练咗啲功力翻嚟。 但我想知道剪片你系 enjoy 定唔 enjoy？ 我是 enjoy 的，但是呢好像 Sunny 呢就是两个钟头可以剪十几分钟，但我呢就一个月剪十几分钟。 差好远啊小姐。 所以是不可能找我剪，因为我太紧张了个人，即是很想啲嘢做得很好呢，就顾虑太多，啊呢度是不是应该这样剪呢，啊呢度个音乐不如换了它呢，就想太多，所以就、 哦、 这个位置不太啱我。 即他就决断啲嘢，所以 是啊。是啊， 上字幕中唔中意？我最憎上字幕嘅。 佢系或者系上字幕大师咯，我自己就麻麻地，即系佢一个上字幕嘅方法系好劲嘅，即系佢可以半个钟就上咗十几分钟嘅字幕。 自我简介，字幕大师咁样。 系啊，我哋好多朵噶，自己改。 擅长上字幕，字幕师系听通常人哋问你擅长啲啊，我中意踢波啊、游水啊、煮嘢食啊，你有咩擅长？ 上 字幕。第一部分第一印象嘅，咁啊俾你估一样嘢嘅，咁呢个灵感嚟自于见到一条片咧，即系要测下男朋友细心程度啦、嗯，即系睇唔睇得出，即系平时有冇个样有啲咩唔同咗啊，各样嘢咁啦，所以就俾你估下我同阿一边一个人咧，真系呢个细心程度咧系会高啲，另一个咧就弱啲嘅。即係弱啲意思，個女朋友可能今日有啲嘢唔同咗望，咪都係咁咯。你一個都會望到下啲端倪，或者真係可以好明確講得出嘅。 但係你哋越靚女無數嘅喎， 唔同噶，睇出面嘅靚女同睇自己另一半係兩件事。 哦，係啊，係係唔同嘅，唔同嘅， 唔同 啊！好多人都對我哋有呢個誤會。 嗯， 你睇好多靚女咁樣， 係啦， 係咪你？ 阿一，你估 你覺得我係睇到嘅？ 係因為咧。是不是波城？波城咧，觉得我觉得佢系会自己化妆，所以我觉得波城有机会有某几日特别嘅日子咧，佢会贪靓化妆。但系咧，你嘅眼神咧睇落咧系会睇女人睇得通透啲，即系有啲男孩子咧会觉得即系睇唔到一个女人嘅内心，即系睇唔到。中定奸咁样啦，但我觉得你咧系睇到嘅， 即系一会睇得出嘅， 好似讲到有特异功能咁。 唔系， 我睇通咗你今日， 系啊，唔使戴个隐形液晶体眼镜都能够睇得穿啦。咁样，好啦，所以你估系一系嘅， 我估系一系。 好，真正嘅答案咧， 你系估错嘅， 估错嘅，系啦，即系。可能我细细个已经俾人灌输咗个概念，你要知道女人有咩唔同啦，随时 ready。所以我对于嗰啲发型条界啊，或者嗰对眼有冇查啲乜嘢，我就算唔识都好，我都会讲得出嗰对人，即系其实找不同啫嘛。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找错处嘅人。 唔系我识弱啊嘛， 系啦。但系咧，你又冇讲错晒咧，佢睇女人嗰种通透睇得穿咧，佢应该系强过我嘅嗰种睇得穿，即系佢会好知道个女仔，佢会摸得透，或者佢 enjoy。我透过人嘅性格， 我知啲女人好蛊惑嘅， 系啦， 成日匿埋厕所啦，点样杀人啊？ 即系反而如果心理上咧，佢咧就强啲嘅， 嗯， 系啦，即系佢有时都会讲嘅咁样，所以呢个就两个个分别啦。 啱一半， 但系你另一半系分唔分到嘅咧？ 佢最大嘅分到就系我啲牙有冇黐到污糟嘢。 咁嗰啲同你同台食飯都係 可能佢分到 咩字型同咩字型，佢分得咧系身世命体同埋世命体，但系分唔到你身体上面多咗啲嘢。 系啦，佢分唔分到咧？佢系真系分到嘅，即系植咗眼睫毛啊，啲佢全部都分到，戴 con 啊嗰啲，其实佢都分到。 但係呢個二，我覺得即係大 con 或者眼睫毛植咗，呢、這個好明顯。但係最難咧係 轉咗個妝， 轉咗個妝，或者話俾你知，我今日個唇膏同尋日嘅唇膏有咩分別？ 哦， 即係話呢個係玫瑰紅，尋日嗰個係直日直陽紅，再之前嗰個係孔雀綠紅咁樣，我點分啊，大佬？ 咁呢個一定分唔到，你分到㗎。 即係你會知有唔同咯，因為隻色只要唔同嘅話，你就知道佢轉咗用第二隻咯，或者你會聞到味㗎嘛，有啲嘢。 哦，係啊，香水嘅味道咯， 係啊，即係呢個人佢有一排佢有陣時間唔中會噴喎，哇！你今日咁就因為好搶啦、那個味道，但我會好 sensitive 咯對呢樣嘢。 咁你係視覺人咯，即係 視覺係咯，係啊，即係內心嗰啲我就冇乜興趣去。 你感覺係咯、 啊？哦，係啊，但係我係連香水個味道都分唔到咯，即係我所謂噴好濃嘅香水，因為我自己都分唔到。 你唔知對眼色嘅，我對鼻都有問題咯。 鼻敏感太嚴重，跟住之後我嗰個叫做究竟噴啲咩味或者成，其實都係我另一半幫我揀噶嘛。 嗯， 哦，有分別嘅咩？啊，係喎，係喎，個嗰款咁樣咯。 系，但系 Creamy， 你会唔会有时试下特登真系整一啲嘢睇下佢会唔会留意到咧？即系撇除要拍片以外，平日生活会唔会都？ 我哋唔会，因为我哋直头系连体婴嘅状态，所以 佢已经知道啦。 好难玩呢啲嘢，佢会话不如拍片先。 即系既然你一谂到呢啲嘢，不如攞咗嚟拍片啦，咁样样。 系啊， 但系我好奇问嘅，如果将爱情同工作两样嘢扯上关系，嗰、那个关系会唔会好唔同嘅咧？ 我觉得。即是以前拍片咧，都冇谂过原来自己拍拖系咁叻嘅。我就话原来我最叻嘅唔系拍片，系拍拖。 拍拖 啊！反而拍拖有咁多人睇啊，咁样啦。跟住我哋两个都系啲超级工作狂嚟嘅，即系宁愿用啲时间去做嘢，都唔想拎去玩嘅人咯。哦、即系真系好少出去玩，但系系好享受做嘢过程咯。即系两个人奋斗，真系好开心咯。所以就冇嗰种。太多情侣不便的事，反而我们只是唯一爱的交就不是感情的交，从来都只是爱这条桥怎样啊这样。 哦，你拍拖什么活动啊？剪片。 是啊。 上节目啊。我上节目好厉害啊。 BB 你今天上节目好快啊。 是真的这样赞。 你今天又快了。 是啊。 但你说那次现在拍拖厉了，即是厉过拍那个厉的位置，你发现是什么的部分 呢？我觉得我都算是就得人的， 是 即是因为他是比较强的一边，那我就去补晒他的位置，即是例如他不太懂得说话有公关， 是 那我就会做公关的部分，嗯，或者他很想做一样东西，例如他画画很厉害的，然后他很想出一个口罩这样，那我就想是啊，怎样可以找到香港的口罩厂去合作呢？那我就是补他这些东西咯，即是我觉得是拍拖上做互补呢很重要。 哦， 那如果日常生活上呢？ 日常生活上呢，就例如例如他不喜欢，即是他经常说自己不喜欢吃虾，但其实我知道他是不喜欢剥虾，所以 这个男人很蛊惑啊， 扮晒嘢啊， 所以即是接近五年来都是我帮他剥虾咯，这个我成日都讲，日常生活中讲， 剥完摆面前咧，佢就食啦。 系啊系啊系啊， 猎人噶嘛，又话惊虾， 咁做咩唔食虾人咧？ 系啊，所以佢就系咯，我觉得我自己互补嘅位系帮佢剥虾。 咁调翻转咧，佢又会唔会喺某啲环节上面 take care 得你？你都觉得哇，呢、這个男朋友真系不得了啦。 哦，我咧就好细胆噶，即系俾人虾或者点咧，都会唔讲出嚟或者。照忍啊，或者唔出声嗰啲，但系佢咧就会率先去，即系话你唔可以咁样噶，跟住之后我哋走咁样，跟住我就离远离咗一啲烦恼嘅人，咁我觉得佢真系带领咗我去一个好安全嘅位置去做我想做嘅嘢咯。 哦，我以为佢走系去走负气，找负气啲， 唔系找负气，即系。带我走噶嘛？ 我以为系喺餐厅 或者有时候我做啲决定咧，好感性嘅时候咧，即系突然间我，例如我俾人啊上网俾人攻击，好想讲，好想回应佢哋，佢就会话：小不忍则乱大谋，我哋忍咗佢，我哋唔使理你谂下，你做自己嘅嘢已经有好多人中意你，唔需要在乎嗰一两个唔中意你嘅人。 跟住即係佢講完呢個我就好釋懷啦，跟住我就真係唔理 啦。哦，咁啲蝦殼搣得底啊！ 係啊，即係我哋嗰、那個性格互補都好好。 咁如果真係為咗工作上而嗌交，咁、那個處理方法通常係 最尾都係扮 B B 水。做住，对唔住啦，咁 样。哦，即系通常系你道歉多嘅。 哦，唔系啊，佢道歉 多。哦，佢扮 B B 食。哦， 我以为你 唔系、哎，大家都有，即系会 feel 到咧，有边一个唔肯退，即系你会 feel 到噶嘛？嗰、那个两个人嘅磁场。 系、 哦。我 feel 到佢今次唔肯退。O K。即刻扮 B B 仔 哦，啲客學真系搣得抵，有咁嘅女朋友抵啊！女神大揭秘，跟住咧就请 Creamy 你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哦。我有一个秘密啊，我嘅秘密就系咧。我的睡房啦、厅啦，同埋工作台咧，都会有一盎盐喺度，就系因为我的零食由细到大都是一樽海盐嚟嘅，即系或者一啲粗盐，我觉得粗盐是最好吃的。 我谂几时开始有呢个习惯咧？ 点解？ 三岁啩，真 系 好细个。 饮， 你先食盐多， 我 哋食米。 系，我真系食盐多，人哋食米。 你细细个 呢个 get 几好？ 呢个三岁开始，但系喺屋企人。 我有一次咧就系冇食盐食鸡粉啦，跟住我拎鸡粉真系好好食，小朋友唔好学，大朋友都唔好学，好朋友都唔好学。跟住咧咁我食个鸡粉啦，跟住我食食下有一个即系好三姑丈，即系谂到几咁疏远，无啦啦开咗屋企道门，我成盎鸡粉吓到跌咗落地下，呢个我最深刻嘅偷食调味料嘅经验。 佢好似靚仔偷食雞髀咁樣俾人發現， 但佢食雞粉。 你要想象到三姑丈仲係可能一幾年先見一次嘅表哥，你個女食雞粉啊，咁幾怪，同我媽講。 嗰陣時幾多歲啊？ 嗰陣可能七八歲啩，但係真係好古怪。 我想知三歲開始喜歡食鹽係最早接觸呢個嘅上癮係幾時開始上癮咧？即三歲咩原因開始上癮？ 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吃重口味的东西，即是很咸的东西，然后我发觉怎么咸都咸不过盐。 其实是的，整粒这样放下去。 然后我吃了第一粒之后就觉得哇好爽，还要呢粗盐是你含很久的嘛，哎好正，然后可以摄一些在那些仓鼠位上，哎好正。 但是你有没有担心过即是那些什么钠含量超标啊肾亏啊？ 我现在大个女啦，然后我有时候会过个腰好痛，我就哎死啦，系咪食太多盐咧？跟住我就戒两日，或者我照镜啦，因为我唔知关唔关事就是、啊今日皮肤好似有啲黄喎，跟住我就好惊，跟住就唔食， 就停一停几日啦。 但系平时睇电视个口好寡咧，就好想抌粒盐落去个口度、 哦。我未试过摆粒粗盐喺口嘅感觉， 都试过嘅， 翻去试下。 其实系好咸嘅。 我最近最中意食嘅零食系粉红色嘅咸盐。 我想啊，系啊，我想知系咪真系你分唔分到唔同盐嘅味道？ 真系好认真讲唔同味，即系佢哋粗盐咧，即系香港干晒嘅粗盐咧，嗰、那个咸咧系会令到你个口好辣噶。 是 啊，即是会辣的，跟住但是咧，粉红色嗰种玫瑰盐咧，系佢冇香味嘅，唔会咁夸张，但系佢好纯咯，即系佢嗰个咸得嚟，你条脷唔会辣咯。我而家中意食玫瑰盐，好怪嘅感觉。 玫瑰盐好似一种病咁样，我有玫瑰盐啊咁样。但我想知道你享用嘅方法有冇讲究咧？嗱，因为你讲到火嘅嘢啦。 哦，呢、這个哇！问得太好了，真是不愧为 食家。 是的，享用方法来、 啊、我现在呢就因为太忙碌了，所以我就是一粒粒咁食啦，但系以前咧，我有一个非常高级嘅食法，就系、是、咧，以前 攞刀叉戒开一粒粗盐，三成熟， 好嘢 ，medium rare 食。 就系咧，以前好兴韩国紫菜噶嘛，韩国紫菜咪好多幼盐喺度嘅，跟住就盐佢唔够多，跟住我就滗一根粗盐落去啦，跟住将佢卷，佢包住一嘢趴落口度。跟住佢每一次咧都會滴少少落下一層度，我就一根鹽可以食成包紫菜。 一根鹽， 唔系一个匙羹嘅。 哦，公斤个羹啊，头先以为 系啊， 我系一羹匙羹个羹啫，一斤好癫啊！ 我担心阿妈听到呢个节目， 啊，屋企啲盐都用得好快。 但盐唔系即系咸，去到一个位唔系会变苦嘅咩？ 苦中有甜啊！真系，我真系觉得好 enjoy。 哦，有冇随身带出街噶？ 我冇，惊吓亲人。 有个樽仔，跟住之后舐一舐。 但我之前系有带七味粉出街噶咯。 七味粉 系调味。 等先，你系斋食七味粉？ 唔系，我谂住去到边度食嘢，即系可能去啲拉面铺。 哦，吓得我啊！ 我以为斋食七味粉，建议一啲验身嘅公司可以揾佢做广告， 系啊， 可以 check 个肾。 唔系，我每次 check 到见到个肾冇事，我都觉得好惊奇啊！其实 我都觉得好惊奇。但系你会唔会话即系 let's say， 即系你知自己个其实某程度上系一个坏习惯嚟噶？有冇特登即系 let's say 饮翻多啲水啊？成，因为你嗰个叫做可能会有，我唔知会唔会有肾石。 系咯， 你冇 我又真系饮得太少水啦，我都有逼自己饮多啲，但系我系少到系全日都可以唔饮水嗰种。 哦， 不过我知道皮肤对皮肤唔好，所以我而家都会 keep 住买两公升嘅水摆喺度， 摆喺度，摆喺度，系啊，封水咁样。 唔敢讲自己会饮， 可能有日佢流汗或者流血舐一舐，嗯，咸嘅。 心理龙爪手。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就同 Creamy 玩嘅。 好， 如果你同另一半去行山啦，唔小心荡失路，你揾唔到佢，佢又揾唔到你咁，你会采用以下四个选择嘅边一个 action 咧？ 佢会抌啲盐喺地下等佢行过嚟， 系啦，就会闻到就即刻自己过嚟啦。A 就系揾一个可以休息嘅地方等佢嚟揾你啦。B 就系唔理点都好，我总之一定会揾到对方嘅，用自己的方法。C 就系唔信会荡失路。跟住就会一路慢慢喺度睇住风景，然后即系睇下会唔会撞到啦，好随缘嘅。同埋 D 就系会报警，等人嚟救嘅，帮手揾嘅咁。 哦 ，A、B、C 呢四个选择你会拣 B？ 我应该系 B， 即系点都会揾到佢为止。 系因为我系一个行山专家嚟嘅，即系但系佢咧系一个绝对唔做运动嘅人嚟嘅，所以我揾佢嘅几率。即系我揾佢一定好过佢揾我咯，即系而我都觉得佢会企定定等我揾佢咯。 系 系，因为太危险啦，山对佢嚟讲。 系啊，我都觉得要睇对方系咩人啦。 系 隔篱嗰个系唔识讲，应该都系拣 B 或者拣 D 咯。哦，我就 A 嘅，系啊，一动不如一静，即系唔好搞咁多嘢，即系睇定 D 先喺原地，即系先 A 啦，然后可能会去 D 咯。即系我唔会离开个乱咁离开个范围咧，我就系、是哦、即系同你调翻转啦，即系冇咁上下经验就唔信自己嗰种嘅，系啦。咁但系究竟呢一个心理测验四个 choice 代表啲咩咧？系啦，我哋啱啱下一部分翻嚟咧就会逐个讲啦。 下一步先知。话我没有深度，话我大脑乱构造，麻烦男人天生都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躁，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告。毒喺猫山呼出气概，拔掉带卡通不觉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痴心障碍。But if I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够倾慕，话我未够大尺度，喜欢追索很多控诉，善意挑剔一转身合做，抛弃他我的写意就到。独享性本不需竞赛，不包装出丑先最爱，情绪爆炸也自在，欣赏种种意外。认到吗？这个我非一般的一般，他配得上我。这首实力，他肯定情调未可 陈茂波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买家印花税和双倍印花税是按需求而设的管理措施，令到想上车的人士交易达成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认为无需修改。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反驳前总统特朗普，强调特朗普关于他有权推翻大选结果的言论是错误。特朗普一直声称2020年的大选舞弊，要求彭斯在去年1月主持国会会议期间拒绝确认选举结果，指彭斯有权这样做。彭斯出席活动的时候说特朗普错误，重申他的职责是履行宪法规定，而根据宪法他无权改变选举结果。正如当共和党胜出2024年选举时，现任副总统何锦丽亦都无权推翻大选结果。特朗普其后再发表声明，说不同意彭斯的观点，指每个人都知道，如果存在欺诈或者大规模违规行为，将选票送回去是合适。天气方面，预料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冬季季候风会在今晚被偏东气流取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今晚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一有几阵雨，下周中后期大致多云。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62%，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跟进返啲封路啦。因为较早前呢有汽车着火，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泽安村嘅慢线呢仍然需要封闭㗎，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係较早前呢因为有汽车着火，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泽安村嘅慢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小心。咁另外呢，较早前呢因为强制检测而封闭嘅介乎南昌街至到石硖尾街嘅荔枝角道慢线、鸭寮街同埋大南街呢已经系解封㗎啦。咁就係较早前呢因为强制检测封咗嘅介乎南昌街至到石硖尾街之间一段嘅荔枝角道慢线，部分嘅鸭寮街同埋部分嘅大南街呢都系全部解封。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反方向去红磡近女童军总会一段是车多，路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一点，身体健康一点，心情都靓一点。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你觉得波胜份人点呢？ 起初呢是波胜揾我的，跟住我觉得呢一定阅女无数，可能是那些口巴巴好轻佻的男孩子，但是点知呢见到真人的时候原来是一个草食男来的，好大反差，跟住我觉得好温柔。Hello， 大家好，我是 Creamy 易建宜。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记得 cancel 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继续有 Creamy 嘅。咁我哋呢家嘅心理测验就重复一次个题目啦，就系如果你同另一半去行山，唔小心荡失路啦，你又搵唔到佢，佢又搵唔到你，咁你会点做呢 ？A 咧就系我拣嘅，搵一个可以休息嘅地方，然后等对方搵到我啦。B 就系点都会搵到对方噶啦 ，Creamy 拣噶啦。C 就阿一就觉得唔信会走失啦，咁啊，所以慢慢周围逛下，应该会撞得翻嘅。 嗯， 同埋 D 啦就系报警搵人嚟帮手搵嘅。咁啊，呢四个选择我哋就会讲下究竟代表啲咩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D 会选择报警等人嚟帮手搵对方嘅朋友咧。代表当你感情出现问题嘅时候，你通常都希望揾到第三个人嚟帮手去弥补当中能力不足嘅。其实你用嘅方法好好㗎，不过你就要留意呢个第三者嘅能力够唔够啦。咁今日好似波胜咁揀咗 A， 揾一个可以休息嘅地方等对方揾你啦。好似阿一揀咗 C， 会一路慢慢行住睇风景，一路等对方揾到自己。又或者好似 Creamy 咁揀咗 Boy， 一定会揾对方，又代表喺爱情当中嘅你会系点样样嘅咧？ 心理龙爪手， 先讲A 我嗰个啦，揾一个可以休息嘅地方等对方嚟揾咧，就系话我需要一个明智同埋体贴嘅情人，系啦，去帮呢一段关系建立好啲，因为咧我多数都系一个被动嘅地位咯。咁其实都系完全冇嘢补充啦，法官系好啦。咁跟住阿一嗰个先啦 ，C 啦，即系会即系行行框框咁啊，撞得翻见到噶啦。你将男女之间嘅感情咧睇得好轻松，有充分嘅自信同埋安全感，从来唔担心冇咗对方。系啦， 好死嘅啫呢啲嘢。咁我睇隔篱嗰个系点样咯？ 佢话你嘅爱情系带住小朋友嘅顽皮同埋幽默。只不过应该要注意一下对方的感受咯，费事对方觉得你唔够认真， 所以唔可以同啲行山好叻嘅人拍拖咯。 如果唔系就大家都， 如果唔系我就会拣 B 噶啦， 因为行山即系拍拖啦，即系唔可以同啲拍拖 好叻嘅人唔得噶。 至于 Creamy 拣嘅，点都会揾到对方咧，系啦，其实你将爱情当过行山就知噶啦，你对爱情咧系好执着嘅。佢系咁讲啦，佢甚至话你冇乜自己生活空间，将所有嘅关怀放咗喺你所爱嘅人身上，甚至乎有阵时可能会即牵涉或者干涉对方嘅嘢多得滞嘅，系啦。咁但系你又难免会有少少即叫委屈，你又要出声咁嗰种状态啦。所以建议你可以爱得轻松一啲，俾啲空间大家。你觉得准唔准呢？ 我觉得佢系我生活中一部分系准嘅，但系我觉得我爱得好轻松啊，因为我哋。冇嗰啲情情塔塔嗰啲嘢嘅，平时即系冇嗰啲，你做乜望呢个女仔啊？嗰啲冇嗰啲爱得好紧嗰啲咯，全部都系啲打闹咯，所以冇话好爱，同埋佢有少少严得我管得佢唔够严嘅 feel。 但系呢个会唔会系因为佢俾到好多安全感你咧？即系因为调翻转讲就系我哋即系你哋，因为廿四小时基本上都系黐埋一齐噶，咁佢做啲咩你又知，基本上你都冇需要管嘅。嘅狀況嘛，但假設如果你係同一個咧，即係好似波成咁樣嘅，去邊你揾佢唔到嘅，或者 佢做靚女節目嘅， 係啦，或者係啦，或者會出去飲酒嘅， 係啦， 會唔會即刻個態度唔同咧？ 哦，我會你玩得勁，我玩得仲勁咯，所以我唔係嗰種會逼人嗰種咯。同埋我哋咧而家即係例如我出嚟做訪問啦，或者我出街啦，去學做戲啊、上堂啊嗰啲咧。是我哋永远都唔会 WhatsApp 对方的。 O K， 咁多年嚟都唔会话去咗边啊，快啲翻嚟啊，嗰啲冇嗰啲咯。即系我哋嗰个空间咧，一分开就空间有几多就俾几多。即系例如上堂啦，上堂咧有时候落堂会留到凌晨三四点嘅， 我嗰啲我都冇同佢讲 嗰 但佢都唔会，即系唔会有所以怀疑咯，即系我哋唔会怀疑对方嗰啲嘢。 但系佢咁样都 OK 嘅 ，OK 啊。佢咪快啲翻嚟陪我拍片， 即系其实都系，即系如果翻嚟都系做嘢嗰啲咁样样。 啊，等我讲得清楚啲先。啊，就系有机会系佢冇食嘢咯，最大机会叫我翻去就系因为佢未食饭，冇啦。 我想食下，翻嚟未啊？ 冇啦。 咁除咗譬如诶头先即系访问或者出去上堂呢啲叫嘅叫做都半工作嘅出去，你会唔会有阵时真系哦两个人喺屋企一段时间啊，我自己出下去出边，我唔知可能 hea 几个钟啊，或者特登约啲 friend 出去，即系离开一下。 哦，约朋友都会嘅，但系咧因为咧Sunny 系一个好少朋友嘅人嚟嘅，即系可能挚友有三四个咗啦。佢所讲嘅就系佢身边嘅朋友全部都系我啲朋友嚟，所以即系例如我约陈海玲，即系我嘅好朋友。即系食饭嗰啲咧，佢就会我可唔可以都一起去啊？咁呢把系新年嘅声， 我想去啊！ 你系咪要抌低我？你系咪背叛我？抌低我？ 好惨啊！ 跟住之后就三个人一起出街咯。 咁啊，有冇话用咗几耐时间磨合到呢、這、一个？ 哦，我哋好夸张噶，我哋 day one 就同居。 哦，系边个提出定系大家？ 因为佢自己一个住咧，就佢就话。好惨噶，我一个人住，跟住我见到佢咁惨啊，佢咯，你都真系好惨，跟住就俾人呃咗去同居。 啊，叻仔 扮惨咪有一手嘅。 其实我哋同居呢下又真系冇磨合，就已经一拍即合。 咁但系生活上系冇嘢要即系拗叫，例如可能 啲家务啊， 系啊，或者去完厕所唔冚厕板啊。 我系比较污糟嗰个嚟嘅，其实即系啲衫会周围抌啊。佢就系接衫大王嚟嘅，即系佢一翻到屋企第一下，唔系摊喺沙发，系除咗佢件靓靓嘅衫，然后接到好靓摆落柜，跟住佢先会做其他嘢。 哇！ 咁、其实系一个好大极端，但系包容到我咯。咁我觉得系我执到咯。 佢除咗上字幕之外， 先陈接衫，先陈接衫同埋上字幕。 我即系所以佢从来都冇话，即系啲嘢好可能摆得好乱啊咁样，佢自己就会可能帮你手整或者点。 除非系一个有啲乱嘅位置系大家共同协议嗰度系乱 嘅，所以共同协议系乱嘅。 即系佢其实最执着就系佢衫嘅位置咯，因为佢好中意佢啲衫噶。 系。 所以搞唔到佢啲衫，佢都唔会闹人。 咁但系两个有冇啲浪漫位嘅拍，即系一齐嘅时候，即系啲惊喜俾对方啊？ 系咁讲，可能好作状，但系我觉得每日都好浪漫。 系啊， 作状 系啊， 打冷震。因为我对我嚟讲，我觉得人生幸福其实唔需要系啲咩好大嘅婚礼或者好劲嘅求婚或者咩，当然有系最好啦。但系咧， 听唔听到啊？十年 唔系，但系冇十年之后咯。但系我觉得最幸福嘅事应该系。即大家坐喺个 sofa 度，跟住之后同啲 上字幕 啊，唔系终于唔使剪片啦，跟住坐喺度睇下自己啲片又好，睇下人哋啲片又好，坐喺 sofa 咁一家人咁样咧就好幸福咯。我觉得每日最浪漫就系呢啲位咯。 但会唔会咧？我忽发奇想啦，即系两个人一齐坐喺度，可能睇剧咁样啦，好浪漫啦。会唔会无啦啦话哦，剪得咁衰嘅条片？ 哦，梗系会啦。 打断咗个浪漫， 不然好 technical 嘅人 作模 嘅，但系一入工作模就好 high 噶啦，我哋两个都 女神实验。 跟住我哋就有一个情景题啦，呢个情景题都黐线嘅，我哋 好啊好啊，我唔介意。 如果你要用一种交通工具嚟形容自己嘅话，你会用咩咧？ 系啦，事源系因为。我啱啱望到出面嗰架电单车，我就谂起呢个题目啦。 系，我哋互相都觉得自己有一种交通工具。 系啦，你系觉得自己系？ 我系似电车嘅，因为嗰种好慢啦、啊， 同埋好有规律啦、 啊， 每日 系啊，好旧啦。 我都有谂过电车喎。 系，我系坦克咯。唔系呢个我嘅运动嘅嗰个 concept 嚟嘅，因为我做运动系嗰种大大嚿压住，好有力，好重行。就算我行山，我都系嗰种移动坦克咁样，落去嗰种，我有呢种感觉咯。 系，所以佢觉得坦克。 虽然我想做一架电单车，即系嗰种飘逸嘅感觉， 喺车之间摄嚟摄去嗰种。 所以我真系一架坦克嚟。 我是什么车？我可能是那些 BB 仔在学行的车， 即是世界那些， 但那个不是交通工具。哎呀，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那个车的？那 因为我呢真的由小到大都是这个样子，就真的没变过，我都觉得很惊奇这件事。即是好像 吃得盐多防腐， 可能真的吃得盐多防腐。身高又没变，样子又没变，把声又没变，即整件事呢都是不是我想去扮小孩子，是真的动得我已经尽量压到我把声低一点了，即 你有特登压的， 因为我上向做戏堂呢，殷永培老师叫我讲嘢低声啲，咁我觉得都对我有帮助嘅，即系啲人冇觉得我咁细路仔。 而家系低咗嘅， 而家已经低了。 你试下唔低会点 咧？唔低就系咁咯，唔低就会兴奋啲咯，个把声 高少少啦，高半即系半格咁样， 高半格。 哦， 系高半格， 高半格就系咁咯。 哦， 即系有时候就 Hello 大家好，我系 Creamy 嘅建议。Hello 大家好，我是 Creamy 的建议。 但真的 BB 仔声是衬你一点。 是啊，但是如果是这样就很难做一个很多东西做的演员咯。 即因为某一个性格可能 character 已经定了在 那里。所以我现在就练习低音讲话多一点。 但有没有对过即是那个叫做、外貌或者身高啊身形有叫做苦恼或者的时候，即是、如果我高一点就好、或者成。 我小个很苦恼的，即是我想中二三是最苦恼，因为青春期、即是个个都这么高，跟着、之后啊为什么我这么矮呢，死了，我将来是不是要做那些打断只脚拉长的手术呢，因为我想过有想过储钱去做的，真的。但要跪四年我就觉得。 哦是啊是啊，很危险的。 四年、我又可能四年已经做了很多事了。跟同埋加上我以前小时候是跳舞。其实觉得要跪四年没得跳舞，不如被我去死了。所以我就没想做。跟着就疯狂着高踭鞋小时候。但其实高极都是高好少，顶着高多五 cm。 但关不关跳舞事呢？ 应该不关，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不高的。 哦，遗传那样。 遗传啊，跟着之后到几时，其实逆流已经开始没在意了。 嗯。 即是矮有矮的好，即至少现在这个市场矮妹不多。 那我想知道，那你有时买衫裤鞋袜是不是可以买童装？ 是啊，好抵啊。你知不知道连名牌都有童装？好正啊。 几好啊！ 几好啊！ 系咯，所以都接受得好快喎、啊。即系如果系咁样，即系都好多年前已经 系啊。即系当然会因为矮而自卑啦。即系呢个自卑感，我觉得系跟住个身高，即系好难走嘅。但系有冇话即系真系好唔开心咧？觉得自己矮就不如人咧，又冇好大咁样谂咯。 一般即系如果话唔认识你嘅人，会觉得你几多岁啊？ 有好多人问我成年未咯。 是不是那些暑假中人问你要不要买什么买？ 早排吃饭问我需不需要拎学，即是有没有学生证？跟住我，哇咁正，我蓝色头发噶， 都冇话嘅。 买买暑期作业 啊，系有新书喎，二手书 冇咩关系，我都试过俾人问我小姐要唔要加十蚊有饭， 系小姐喎， 系小姐，成日都有噶呢啲嘢。 因为佢嗰时就再长啲抌落嚟嘅时候咯。 哦，因为长头发， 长头发，但我扎辫嘅， 同埋佢 系咯。 我都唔关身形， 唔系皮肤太靓啦， 唔系啊嘛。 恭喜思阳， 最后咧，我哋准备咗礼物送俾 Creamy 嘅。 哇， 你开的题目呢就可以令到你放松。 是啊。 你自己觉得会是什么呢？盐跟住。 放松啊，应该是一些按摩器那些咯。因为其实为什么我出这个题呢，是因为我个人是很紧张的。就是紧张到呢，去到我自己觉得自己去到现在这个年龄呢，我因为紧张错过了太多东西 咯。例如 可能以前的 casting 啊太紧张了，没将自己最好的一面被人见到啦，或者以前拍 YouTube 又好，即可能太惊讲嘢得罪人啦，点点点咧，就个成个人好拘谨、好紧张啦。借票嘅时候讲唔到啲好大声得体讲自己嘅谂法出嚟咧，我觉得我系好可惜嘅，即我唔想再咁紧张啦，我想进步啦，所以我想 放松。 咁平时收礼物方面有冇话中意收啲？ 我都系中意收实用或者系手写信咯。 哦，佢即新年送过啲咩系令到你最难忘？无论系好或者唔好都好。 最难忘啊！佢因为我以前咧读过一个剧叫《空头支票君》，即系就系讲一个男朋友成日都开啲空头支票啦，跟住就你成日开咁多，你破产噶啦咁样啦。然后呢有一年生日，新年就送了一个他自己整的支票簿给我。咁就是画晒公仔啊，跟住即系好靓印出嚟，好似真支票簿咁样嘅。咁嗰阵我好感动，因为呢佢点解我哋识就因为佢话啦，佢系我嘅 fans 嚟嘅，即系佢以前睇我啲剧而中意我啦。跟住即系佢记住我啲，即系因为我自己编嘅剧咧，我觉得可能。喜欢背后意思的人不多，但他是真的有看到那个意思，而他做回个支票簿出来了。虽然那个支票簿完全没用过。 我也想问是不是真的可以用到呢？ 但是因为其实本身他的人就已经是不开空头支票的人。 哦，那我想知道其实他用什么方法即追到你呢？ 我觉得他最厉害的东西就是他生到这么凶恶的个样子，但他是超级纯品那种。即他那个纯品是好像冇拍過拖嗰種 feel 啊，即係佢完全冇嗰啲，我隔五分鐘先復你 WhatsApp， 等吊住你先，完全冇呢啲伎倆，佢就復就復，跟住之後我可能我反而我有啦，跟我遲復佢少少咧，我就見到佢 Facebook 喺度，唉，好唔開心啊佢，佢就係一個咁坦白直接嘅人啊，咁呢一點我就覺得啊，如果我嘅下半生都同呢個人過啊，有幾好喎、啊，跟住加上啊，越睇又越靚仔，跟住越嚟越發掘到，哇，又識唱歌又懂剪片又懂画画，咁有才华的人完全是我喜欢的类型、啊、跟住相处上没问题，所以我们就到现在了。 几浪漫、啊、即是跟自己的偶像拍拖。 是啊， 我的偶像是明日花。 啊、退咗役啦， 都系啫，永远嘅偶像，希望我都有一日可以实现。 你纯品啲啦， 我好纯品噶，我个样恶啫，但我好纯品噶， 你都系嗰啲 feel 啊， 啲反差正啊。 嗱，咁我哋两个都准备咗礼物啦，你先我先啊。 系咩啊？系咩啊？ 你先啦，你先啦， 点解唔惊啊？ 系咩啊？ 我觉得咧，即系成日个人咧， 你咪买 eye mask 啊？ 去我成日剪片对住电脑攰啊嘛，放松啊，再加上呢块天气仲有啲， 哎呀， 蒸汽温热按摩， 我本身谂住买呢个嘅， 呢、這个我中意啊，呢、這个咧我有十盒啊，好正。 诶，咁啊可以有补充盒，系咯，我就 补充多一盒喎，好正。 我系觉得实用啊， 我早啲同你作、 啊，实用啊，呢、這个瞓觉用系好舒服。 系啊，俾你可以真系嗰种放松舒服啊嘛，同埋而家天气冻咧，有啲少少蒸汽咁样样，成日又要对住电脑，系咪先？ 我差啲今朝諗住買呢、這個， 跟住呢， 但係因為我哋呢個訪問係再早之前其實約咗一次嘅，但係因為個天氣問題，我哋就取消咗，褪到而家啦。咁啊，跟住之後我買咗嗰樣嘢翻嚟，我翻屋企自己試用咗一次， 好正， 真係好正， 真㗎， 而真係好正得嚟，我覺得因為太過私人啊，所以我冇可能將我用過嘅嘢送俾 Creamy 撩鼻嗰啲， 所以我今朝買過個新嘅。 新的 得喺个袋入边， 我咪估啊！ 你估 啊？系彩儿啊？ 唔系， 系咪女人噶？ 唔系， 好爽啊！ 喺我个袋仔入边，得 吓！ 不求人， 哇正！ 因为我嗰日买完之后见到，仲要新缩嘅而家， 哇！呢啲真系， 哇！呢个搞 到我嗰日就系做下嘢嘅时候，见到台面有个嘢，佢又系手掌型咁样啦，跟住我就喺度拗自己背脊。哦、真系几舒服，但系因为我拗过自己背脊， 咁又冇理由俾佢啦。 咁所以就买咗个新嘅。 多谢。 系啦，但系我搵唔翻，我搵唔翻我嗰、哎，我搵唔翻我嗰款啊。我嗰款咧， 好正啊！ 佢而家呢款系类似猫爪咁样噶嘛，尖少少噶嘛， 细只啲嘅。 我之前自己试用嗰只咧系人嘅手仔咁样噶。 哦， 系啊， 好正、啊。 我想要啊，买一个俾我啊，想要啊呢、這个， 几得意我觉得。 终于唔使喂，帮我拗两下，唔使 自己嚟啊。同埋你都可以幫佢啱，幫我隔好遠都唔使行過去。 好、啊哦、正啊！多謝，兩樣都好好用啊。 好啊，揀一份禮物要贏啦，你揀 吓？ 係啊， Sorry, 直接啲。我都覺得嗰個正，因為我都想要啊，其實。 我幾正呢、 這 個？ 呢個幾正啊？呢、這個。係 啊，呢、這個真係正哦、啊！我冇諗過你會買呢個俾我。 新宿不求人啊！呢、這個。 拍條片實測，實測不求人，好舒服啊！ 可以攞嚟禁制添啊！ 多用途嘅呢一個，係啦，希望你會中意啦。 中意啊！多謝。 今日再次多謝 Creamy 嘅 ，thank you。 这首歌是支持张曼芝的一样。特登揀嚟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你听回上个礼拜的访问就会发现波性送来送去的东西都是一样。 明明就不同。 又是那些眼贴啊 躺个系列 啊脚贴啊。 下次啲鸡眼贴啊送。 一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今个月23日发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对系唔系再次派发消费券持开放态度。佢话社会上意见南辕北辙。议会和政府内部亦都一样，强调推出措施时要考虑社会和经济状况以及政府财政负担。他说去年11、12月的经济状况与目前确实不同。陈茂波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又提到，议会和劳工界都有提出在防疫抗疫基金之中推出短期失业援助。当局最近亦都重新检视，在稍后的第六轮基金之中会有详情。陈茂波强调，目前最重要处理疫情带来的困难，帮助市民和中小企，并且为中长期经济发展作铺垫，稳住金融市场。他说美国联储局已经表明今年会加息以及缩减买债规模，预料本港可能跟随加息，但速度未必和美国一样。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35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现时疫情非常严峻，社区有好多传播链，要争分夺秒管控疫情。除了实施社交距离措施，亦都会增加追踪能力，加快检测的速度和数量，而最有效的方法是减少人流。他认为未来两个星期是关键，因此推出公务员的加强版在家工作安排，呼吁私人企业跟随，又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聂德权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香港仍然要以围堵控制以应对爆发，亦都没有条件所谓放开手，不能够看到个案几何式上升而不采取措施。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说，这一波疫情是本港抗疫以来最严峻，相信是因为涉及农历新年跨家庭聚会，加上天气较冻，同时有两种变种病毒肆虐，随着加强追踪和收紧防疫措施，相信需要多些时间，本港仍然可以达到清零。 空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感染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患者情况较轻微，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较多没有接种疫苗的长者出现重症，呼吁长者接种疫苗。他又说，小童接种疫苗亦都能够减少重症和死亡率，同时可以保护长者和家人。渔护署一名在上水大龙实验农场工作的农林助理员，以及一名在大屿山东涌坳郊野公园管理站工作的树艺师见习生确诊新冠病毒。那名农林助理员主要在北区和元朗农田收集蔬菜样本检测，最近一次翻工是星期一。而確診的樹藝師見習生主要負責樹木管理，日常工作無需要接觸公眾，上個星期五是最後一次上班。兩人工作的時候都有戴口罩和遵守有關防疫措施，最近亦都沒有外遊記錄。發言人說，已經按衛生防護中心指引，即時安排全面清潔和消毒有關人員的工作地點和公用設施。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今晚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一有几阵雨，下周中后期大致多云。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62%，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的交通意外。较早前受到汽车着火影响，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泽安村的慢线已经解封了。就是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泽安村的汽车着火事故已经完成了，慢线已经解封，交通亦都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就在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过栏。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北港路一段是车多龙尾就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西贡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西贡市中心一段亦都是开始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大网仔路近住柏宁顿花园。另外，沙田大涌桥来回方向近住火炭路一段都是车多繁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就咪饮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芬臣，农历新年一家人点庆祝啊？ 波城，农历新年梗系 call 咩啊？ call 嫲嫲去饮茶，等佢可以见到我呢个孙仔，听我讲下做骚动音乐做成点噶嘛？ 哇，咁新年真系仔仔一堂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骚动音乐啊，竟然抢先在二台的台号出来，实在太不应该了。我决定要播回二台的正 歌。你讲到好像我这样千祈不要误会啊，完全不是我 居心叵测，骚动音乐的播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到急症室求诊。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先哭为敬》作曲许崇谦、梁嘉欣，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啊，要成为某一个方面嘅权威。咁当然呢个权威呢就唔一定係话要读个 PhD 啊，或者要读个 master 返嚟嘅。咁但係啊，只要你可以喺某部分人面前，又或者即係例如你班 friend 面前啦，或者你心仪嘅女孩子面前成为佢哋心目中嘅权威，你就已经赢啦。咁话说小弟呢早一两日呢就走咗去涉太岁。咁同行嘅友人呢就问咗我好多有关宗教嘅嘢。咁好多时呢其实小弟呢都是上网 search 嘅啫，又或者根据翻啊以前细个阿妈带我去庙嘅嗰啲经验啊，而令到我去答到佢哋嘅。但佢哋嗰刻已经觉得我好劲，敬仰我，崇拜我。所以今个星期咧就要推介你，无论啊好似我咁喺宗教嗰方面又涉猎又好，好似我啲 friend 咁系行山界、系露营界、系化学界，佢哋都系自己有一个独当一面嘅技能嘅话咧。在追女仔的方面可以说是用得着的，所以今个星期就是推介你这件事。笨读兵团报告完毕。今天、在直播室里面有两个的权威，一个来自骚动音乐界的权威，因为骚动音乐得两个人，第二个是来自啊后援会的权威，因为后援会都系得两个人啫。权威呢样嘢咧，即系当然有好多达成嘅方法啦，系咪先？第一样嘢， 冇乜人做得你做嘛？ 咩啊？ 冇乜人做得你做？ 唔、一定。佢第一样嘢啊，首先唔一定咧，嗱咪应该话第一个你要达成权威，可以从一啲咧他方嘅认可。咩叫他方嘅认可呢？即系例如系啦，你有个毕业证书哦，好似我 friend 咁 ，philosophy doctor in chemistry， 哇， 化学系嘅哲学博士， 哇， 唐牛先生几劲啊， 哇， 劲啊！咁你呢个有一个叫大学认可机构提供嘅证书，咁就当然系权威啦，系咪先？即系例如我话嗰阵时啊，疫情一开始嘅时候，我有问佢嘅，即系大家仲喺度抢紧呢个漂白水嘅时候，我话。咁究竟彩票、漂白水同埋或者可能我哋而家开始都会多啲洗衣液，或者好多唔同嘅嘢，嗰、那个杀菌能力啊，个分别喺边咧？咁佢就会解释我听，哦，因为入边咧有啲咩 hypochloric acid 啊 ，sodium hypochlorite 啊， 好似有听过呢啲， 系啦，再加啲唔知咩嘅hydrogen 咁样，咁然后咧就可以杀菌啊，咁样，哦，权威、，OK。好啦，唔系大学嘅权威唔紧要，可以系坊间嘅一啲证书嘅权威，例如即作啦，假设啦，小弟啊有呢个梦境诠释师嘅认可证书， 哦，上堂够八成嘅， 上咗八堂 有八成， 每堂1600蚊，有呢个嘅梦境诠释师嘅证书， 系 啦，系国际认可嘅。嗱，拎个证书出嚟， 好劲啊！ 好劲， 国际认可呢、這个证书， 系啦。咁你拎出嚟嘅时候，行去酒吧，记住，如果假设酒吧开翻，你想去同女仔倾偈，识下女仔，拎住张证书落去，嗌杯啤酒之后就话：嗱，我有呢张证书噶，寻晚有冇发过啲咩梦咧？咁样，咁你赢啦，即系大家知道你有证书，即系人类啊！都是崇拜权威的， 我同意，我同意。 所以第一样嘢就可能是一些第三方或者一些权威机构嗰度攞到一些权威的资格。好啦，第二方面在你日常生活的嗰啲叫咩啊？言行举止同埋你即表达出嚟嘅人格啊。 哦，呢、這个想讲嘅一个人是一个代表啊，我哋都识嘅，嗰、那个叫阿欧啊。 系啦，阿欧， 阿欧。 唔系阿欧真系好似有啲资格嗰啲，我哋唔好攞阿欧做例子，我哋攞波盛做例子。波盛，骚动音乐嘅主持，平时中意听歌，睇开音乐杂志，又或者对有好多唔同嘅音乐都有唔同嘅了解。 大家就慢慢将佢变成一个叫做音乐界嘅权威。 哇，劲啊！有音乐， 即系你问我，佢冇第一方，即系冇第一个，冇啲咩第三方，即系佢唔系考一个音乐博士或者系唔系咩音乐嘅 music 咁。 系啦，冇。但系因为佢平时塑造佢嗰个叫形象，同埋佢真系喺呢方面涉猎好多嘛，即系佢睇呢方面嘅嘢，学识呢方面嘅嘢，然后佢嘅生活当中都渗入咗好多呢方面嘅嘢，就令到大家觉得佢识呢样嘢啦。咁小弟咧。就是类似呢样嘢啦，咁因为就好似啱啱 Setman 话斋啊，今年小弟即系你信则有，不信则无啦。咁小弟咧今年咧就系属猴，就即系跟住一啲说法咧，就话系犯太岁咁样。咁我就同同年嘅人，即系嗰啲中学同学一齐去涉太岁啦，咁样。咁然后咧涉太岁之前已经喺度讨论啦，啊，究竟系立春之前涉啊？定系年初一就涉得，因为有啲人话要立春之后，有啲人话年初一，咁所以就睇你究竟点样计一年嘅开始啦。我话 系 好啦，咁但系我点样答到呢句呢？因为佢真系 WhatsApp group 度问我，我究竟应该边一个系 即系年初一定立春嗰日咧？咁样 系啦，咁我话哦，咁要睇你点样去 define 什么是一年，我咁样 send 出去嘅。 再深啲 系啦，因为冇错啦，呢个就我想讲嘅牵涉嘅第三个技巧，就系讲啲嘢要 firm 啲，同埋好似好学术咁样。因为当你去到一啲叫做厘清啊、定义啊，你用到呢啲字眼嘅话咧，大家觉得你好专业啊，系啦，就好似乜乜 ism， 就好似好劲咁样，咩咩主义 communism 共产主义、capitalism 泰式 ism 资本主义、吹水 ism 吹水主义。系啦，你只要够 firm， 话都俾人知。嗱，我嗰日就系上网 search 咗，其实我都唔识噶，我都系上网睇，咁啊开始睇到，哦，原来有啲人咧就觉得系立春先至系一年嘅开始，有啲就话年初一。咁当然你睇嘅时候，你要 define 埋，哦，唔系你要再睇埋，哦，因为如果你系计埋个生肖，或者计埋以前系农耕社会，咁究竟嗰个历法嘅计算去到几时变咗西历，几时用农历，几时用年廿四节气，所有嘢去 define 一样嘢。咁当然你仲有好多嘅资料 support， 例如你可能去一啲即系我哋其实。以前寫開論文都知嘅，去揾一啲可能學術文章去討論究竟可能涉太歲，究竟唔同方法嘅人，究竟佢點樣做，以前嘅規儀係點樣？咁其實所有嘢我係唔識，我都唔係一個權威，但你只要學識得點樣去揾一堆咁嘅資料，然後掟俾人， 係就好勁啦， 你就好勁啦。 唔係同埋你， 所以 你頭先第一點啊嘛。即系你系有读过嘛， 哦， 所以你好自然就觉得你咩都识嘛， 哦，系，咁所以所有嘢系即系捞埋一齐嘅，所以我个 PhD friend 都话你啱，所有嘢都系你啱，我信你，我跟你做，系啦，因为佢都今年犯太岁，佢话总之我哋去到庙嗰度，一哥做咩我哋做咩，咁其实。我都系要行到去荃湾嗰个医子铺问下个老板点做嘅， 啊，要点做呢？ 系啦，咁但系我去到嘅时候，嗰啲 friend 就问我，即系因为佢哋唔系好听，或者佢其实佢都听咗次嘅流程，但系佢好惊自己记错，咁我就再好 firm 一次话先，哦，其实咧六十太岁个概念系点嚟，斗武元君又系点样嚟，哦，究竟当值太岁、本命太岁、迎冲犯究竟系有咩分别，所有嘢解释一次俾佢听，哦，我都系唔明噶啦，一哥你话点做就点做，我就当时啊。即刻成为咗个啲权威啊！ 因为你个领悟能力好似比佢哋高啲啊，又或者本身佢都谂住有你喺度，我唔使听啦，你有读过科嘛，咁我咪听你讲啦。 系啦，咁呢个系第一个同第二个技巧啦，即系第一个就系一啲第三方嘅认证机构提供嘅一啲认证啦。第二就系可能你嘅平时个人俾人嘅感觉，即系我比较可能熟悉宗教嗰方面嘅嘢，咁大家觉得，你一定识嘅，问你咩叫斗武元君，答到咁样，咁用呢个就系日常生活。第三个啊，就系、是、啊，啱啱提过少少啊，就系、是、你用嘅字眼同埋你对于自己嘅自信啊 ，firm 唔 firm，firm 唔 firm， 得噶啦，你跟我啊，OK 噶，嗱呢个系其中一个嘅方法。得噶啦 ，OK， 你跟我，你试下，系我以前细个都咁做，不嬲都咁做 ，OK 噶 ，OK， 你试下 ，OK。OK， 唔使太担心。即系例如嗰日去涉太岁都有 friend 问我，我应该左手定系右手咧？咁啲贡品几时摆上去啊？咁样，哦，咁系向边个方向咁样？佢得噶啦，心诚则灵。 无敌啊，无敌啊呢句，但系呢句都有 用。我细个我阿妈系咁教我嘅，我拜咗好多年都系咁样。哦，得跟你，系啦，就系、是、咁样。咁我亦都经历过。即我唔系下下我做权威噶嘛，有时我都系崇拜权威嘅人，我都系个软弱嘅人类，我都会崇拜权威。咁我几时崇拜权威咧？ 有边一个咧？ 话说去露营嘅时候， 石哥就是我在露营界的权威。他平时没那么有自信的，但一去到露营不啱啊，再起过一嚟过 啊。你即刻觉得自己不啱， 即刻觉得自己不啱。个钉唔系咁落噶，嚟过啊，系啦，你够 firm。即系等于以前有啲前辈教你做嘢，条 trailer 唔系咁 mix 过 ，mix 过。 哦，系啊， 你唔系唔知点解啊嘛？ 跟住你就觉得唔系， 我 错，对唔住， 再嚟过啦。 虽然大个你可能有时肺炎唔一定啦，但你细个嘅时候你会俾人抛到啊嘛，呢亦都系个经验嘅问题啊。 即系偶然都要做一啲咁嘅权威，所以咧成日都话追女仔有几样嘢系缺一不可嘅。第一，知识，所以就系嗰啲咩认证啦，知识改变命运啦，系咪先？第二，你嘅言行举止，你嘅 characteristic 啊，系啦。第三，自信，只要你有自信，行过去，例如，唔系咁，当然，其实你所有嘢三样嘢系捞埋一齐噶嘛，系咪先？即系你冇知识，其实你好难有自信嘅。或者你冇自信，你啲知识都系冇用嘅。例如你而家无啦啦问我NFT 咁样，唔系你都系问翻投资 O2O 啦咁样。 我哋识 MTR 嘅啫， 就 NTR， 即系好多嘢我哋唔识噶嘛，系咪先？ 系 啊，所以你就知识改变你嘅自信，你嘅自信去令到你嘅知识话俾人知你系识，然后你就成为个权威。当时啊，就连我个 friend 嘅女朋友都话：你跟佢啦，佢啱嘅。 系 去拜神嘅时候。球员签我话你要摘圣杯噶，咩嚟噶？你信我啦！ 圣杯战争 啊， 真 系啊，唔系哈利波特啊，嗰个系火杯啊，嗰个搞清楚 OK。所以新一年读多啲书，自信迟啲先至再建立，读咗书先知道嘛？听我讲，我啱嘅 OK， 听我讲，我啱 OK。 我以前都系咁噶， 系啊，听我讲，总之我啱，读书 OK。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日大年初五。可能对于你来讲都仲系好有新年气氛嘅。寻日返咗一日工都唔算叫返咗啦。嚟到呢两日又可以继续周围拜年啦。可能约下啲朋友啲局咁啦。不过都系嗰句啦，玩玩玩，大家记得即系留意下社交距离啦。最紧要玩得安心，玩得安全。啱啱听住阿一喺度讲话，同啲朋友去嗰啲摄太岁啊、求神啊嗰啲咁，令到我脑里边即刻浮现咗，跟住落嚟一阵要播俾你听嘅呢一首歌。呢一个曲目咧非常之经典，亦都一路听，我觉得好啱呢个农历新年嘅气氛，所以希望大家用呢少少嘅时间一齐听一下唐伯虎点秋香。 小姐，拜神啊，真系神心噶啦，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啊嘛。小姐，你真系靓噶啦。小姐，点解唔出声啊？求神，求神，诚心礼佛来求灵神，同小姐你三生有幸。同小姐你成为情人，好心娇知你怜悯， 劝你说话谨慎，娇花休想过问，为劝你要合份行，快跪爱民之亲， 小生热情太深，初相见心中我用人，我初初为省我貌面太无人莫， 虽然讲已令我听，所作所为应分下品， 点算下品啫？我有心求奉人家。 嘴合板， 拆你好为疯狂傻妄心， 鬼叫你风送飘地，而且太浮夸。今天 我觉得迟啲礼拜五可以即系骚动音乐嘅星期五，除咗 EDM 之外，可以出 ODM 啊 ，Old Dancing Music 啊，一啲旧派嘅跳舞歌啊，你幻想一下听住啱啱嘅歌啊，就系、是、唐伯虎喺度邀请紧秋香姐 跳舞， 跳舞几有 feel。 ODM 啊，大佬 ，ODM，ODM Tuesday 咁样，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去骚动音乐嘅社交平台嗰度， 佢哋要求留言， 系啊， 或者唐伯虎点秋香 remix 咁啊 ，ODM Tuesday， 系、yeah. 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唔好走啊，继续听我哋嘅节目啊，拜拜。